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喂 ，Hello， 各位大家好啊！ 嚟到星期五晚，天地有正气直播时段，2021嘅第一集， 亦都系系啦，第一次今年同大家见面啦，咁啊，即系都补一句啊，新年平安啦，即系我哋新年快乐讲唔上噶啦，点样都讲唔上快乐两个字啊！即系而家喺呢个2021年呢个时代吓、啊，作为香港人，点可能咧去到快乐嗰个位啊？只求啊，大家吓成日都用引用呢个 DJ 应该嘅歌词，就系紧祝大家喺乱流下平安咧，其实已经系一件冇酸。冇难有工翻有饭食咧，其实已经系一件相当之难能可贵嘅事。再加上而家咁样嘅境环，我哋仲可以喺度开到麦咯，系咪需要感恩咧吓？ 即系戰至最後一刻啦， 系啦，都系咁樣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咁因為我上個禮拜嗰兩集咧，就因為都係卡住咗一個公眾假期嘅。咁第一日就第一個星期五就係呢個25號啦，聖誕節嘅當日啦。跟住另外一個咧就係元旦嘅當日啦。咁我費事阿 Neil 翻工啦。咁阿 Neil 問我做唔做嘅，咁我不如大家放假啦。加上小弟把聲咧都係仲未掂嘅。咁今日好咗好多，不過都係仲係如果啲空氣差啲啊，你知道今日又凍到飛起啦。大家凍唔凍啊？各位網友凍唔凍啊？即係唔知你身處喺一個乜嘢嘅環境底下啦。 除咗喺南半球之外，都好難凍嘅啦。而家 係啊，凍到飛起啊！咁啊，而家唔係即係而家出街咧，即係香港地咧出街都非常之凍啊，好寒啊！我覺得呢、這個啊，不過咁天氣寒。都不及呢、這個啊！成個政治氣氛，成個香港社會，或甚乎係整個地球、 全球 嘅社會咁寒啦、啊！多謝阿輝張啦嚇，即係100蚊嘅超級留言。咁大家都知道啦。今日禮拜即係或者呢輪啦，即係最大嘅新聞，當然就係早幾日嘅一個大規模嘅拘捕事件啦。嗱，又打嚟嘅，真係打嚟噶，各位嚇！即係一個大規模嘅拘捕事件啦，咁啊亦都係另外我諗咧，即係比較矚目啲都係呢個美國總統選舉，咁啊確認咗選舉人票，咁啊尋日係喺彭斯嘅啊，有啲人就話變節啦，咁有啲人就話原來佢先係最大嘅鬼咁樣，即係 anyway 啦，咁啊喺一個參眾兩院嘅聯席底下咧，咁就通過咗一個就係選舉人嗰個確認 票 確認咗。選舉人票以271票就選舉人票就宣布了拜登就當選了這個美國總統的，但是呢雖則話雖如此，到底仲有冇變數咧？仲有冇嘢扭咧？咁我諗大家嗱，即係拜登嘅上場啦，我諗令到好多，尤其是香港裏邊咧，即係都有頗多嘅人去失望啦，或者係覺得啊世界末日啦，真係唔掂啦咁樣。咁但係我即係陣間會講啦嚇，其實亦都 not the end of the day 嘅，即係呢啲嘢世界係不斷咁演變，個地球係不斷咁樣即係去有好多唔同嘅事發生，咁會變成點咧？我哋其實即係全世界都向一個未知之數嗰度去行嘅。咁亦都即係疫情去到第四波啦，香港地嘅疫情去到第四波，咁啊繼續呢個限聚令直至到1月20號 啦。限聚令啦，跟住嗰啲六點堂食嗰啲啦，咁啊即係又係冇啖好食啦。我哋 亦都即係令人相當之憤怒嘅，唔止係淨係冇啖好食啦，甚至亦都政府啊放風就話呢、這個會禁止呢個家庭嘅跨家庭嘅聚會，即係覺得係即係相當之弱智嘅。好啦，咁啊，咁我哋正式開始，我哋講下一啲即係新聞啦。哇，即係又喺度咩屌死大陸妹啊！啊，嗰啲阿 Jo Jo 又走出嚟係嘛？唉，唔好望嗰啲啦，我哋將佢咧移埋一邊先。即係我覺得有益啲嗰啲啊，有益啲嗰啲留言，我哋先至理佢多啲啊。冇益嗰啲，我哋都唔好撚理佢嚇。OK， 咁啊嗱， 咁啊，阿輝輝講講先啦。嗱，其實咧就 in general 係咩咧？就我諗我要講一講呢、這個月五十個民主派嘅初選，嘅參加咗初選，同埋參與協調呢一個初選嘅主辦者咧，就喺前日啊，應該係冇記錯，前日啊，星期三定星期二啊，唔記得，星期三係咪？ 六號。 六號即係星期三，係啦。咁啊，星期三嘅上晝六點鐘咧，就被呢個國安警方拘捕啦，就被指咧就係違反國安法。咁啊，違反國安法邊條咧？咁啊，喂，原來就係呢個顛覆國家政權罪， 即係第22條， 係啦， 同23條。 哦，你哇，你真係今次呢個準備相當之好啊！好啦，咁啊，你講下啲詳細新聞先啦嚇。 咁啊冇啦，嗱，其實唔係調翻轉，我唔係想講新聞，冇講啊。我係幾乎你都係其中之一嘅咯喎，呢一樣嘢，咁你有咩感受咧？你見到咁多，你都有唔少係你熟悉啊，甚至你認識嘅面孔。 咁首先呢單嘢就極端關我事嘅，真係超級關我事嘅。講嗰啲 fact 先啦，咁有啲乜嘢人被捕咧？嗱，其實 三個 係啦，就53人啊就被捕嘅，咁啊包括係參選人啦，亦都包括發起人港大法律學者嘅以前嘅副教授戴耀廷啦。除咗歐樂軒之外咧，其餘52人，因為歐樂軒喺隔離緊好似嘛。唔係，歐樂軒係點解佢唔使被通宵扣查咧？好似定係點咧 ？Anyway 啦嚇，咁啊52人咧就預料，即係唔係預料啦，亦都係真係被通宵扣查啦，琴晚先至放翻出嚟啦。咁裏邊有一大堆人啦，人名都唔使點講噶啦， 五十幾個 係啦。基本上咧，你參與咗呢一場即係七月份嗰場初選嘅所有嘅參選人，連帶埋呢個亞布泰嘅老闆，連帶埋一啲真係非常之編制啊！即係甚至基本上係噏唔出名嘅人咧，都係被捕嘅。 總之全部噶啦，因為例如你如果有印象就係有個印度裔嘅都係參選噶嘛，佢都一樣被捕。 一樣被捕，一個外籍嘅一個人士都係被捕。總之你參加得初選，你又被捕，甚至你踎緊，佢都拉你嘅。即係例如啊，黃之峰同埋呢個被還押緊嘅快必，咁都係照樣拘捕。咁呢件事裏面，即其實當然啦，即指責佢哋係犯呢、這個嗱，當日咧其實就好多人打俾我嘅，亦都好多人 WhatsApp 我啦，打俾我啦，甚至 PM 我啦，甚至 PM 我太太啦，咁就即問我到底有冇事啦，咁啊成成啦，因為咧佢哋拉嘅而家佢個罪名咧就安佢嘅罪名就叫做 顛覆國家政權罪。 咁啊，當日咧，李家超同埋呢個即係你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咧，就出嚟解話啦，就話因為咧佢點解會用顛覆國家政權罪拉佢哋咧？就因為佢哋有份承諾呢個35+嘅，如果選到嘅話，入到去咧就會即係如果泛民主派或者所有泛非建制派嘅議員，如果有35個以上，即係話喺呢個立法會過半數咧，就會採取一個議會抗爭嘅行動啦，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啦，而去呢個進行呢個議會抗爭。咁佢話咧，李家超咧就係話呢一個係相當之歹毒嘅計劃。同埋其實主要亦都係針對住戴耀廷搞呢一個初選出嚟所提出嘅所謂攬炒十部曲而去講嘅，咁李家超就覺得呢個攬炒十部曲咧係一個相當之歹毒嘅計劃。我第一樣嘢要講，歹毒得過你特區政府，草菅人命嘅特區政府歹毒得過你哋，啱唔啱啊？即係呢件事個唔合理嘅地方係乜嘢嘢咧？我先唔講我自己嘅嘢。是吧？我先不讲自己，在法律的层面，在这个法治法律的层面去讲，你怎样去 verify 这一班人被捕的这一班人，他们入到议会真的进行这个计划呢？他现在这个所谓攬炒十部曲只不过是戴耀廷自己讲出来，到底这参选的50多个人会不会去执行呢？都还是未知之数嘛。就算当他们选到了，是不是个个都执行呢？现在是没有执行，甚至没个口都没讲过的人，你都拉晒他、哦。他只是参与一个所谓的初选，即是说是一个私下协调去参选的机制、哦。是不是？ 類似一個民意調查其實我哋 類似絕對是一個民調，絕對絕對就是一個，只不過是民調。不過民調就不是用電話做，是用實體嚟去到講你的意願，或者用電腦的程式去表達一個你自己的意願啫嘛。咁點樣係顛覆國家呢？我就不明啦。 同埋你要即大家一定要記住，就香港仍然都是一個普通法的社會。 冇錯啊， 普通法是無罪推定的嘛。 冇錯啊。 佢而家李家超所講呢樣嘢，話佢哋做呢樣咁嘅部署係一個歹毒的陰謀，要癱瘓政府。呢樣嘢係未發生的嘛。 嗱，亦都有一班嘅所謂的譚慧珠之流咧，即係梁愛詩之流咧，佢話唔係喎，企圖企圖都是一個即係例如你企圖謀殺、企圖強姦都企圖咧，都有呢個企圖，你都是犯咗法，但係問題是他們是連企圖都未到嘛，他們只不過是一個主張，不是一個人，即是 你如果 verify 一個人去企圖做一些事，你都還要 verify， 但現在你怎樣去 verify 幾十人，這幾十人還要一定要選到他才可以企圖，你明白嗎？ 我簡單一個比例比喻，就是說假設是一班汪洋大盜來的，葉繼歡啊、那些什麼桂炳雄啊那堆人，他哋係圍埋曬喺度傾偈啫喎，佢話：哇，好似嗰間銀行 OK 喎，好似點點點喎。 哇！即係如果打劫就正啦，咁樣。 係啦，咁嘅啫喎， 吹嘅啫 喎。呢班汪洋大盜你都冇權拉佢嘅。 係啊，冇錯啊，佢冇犯法㗎。 你見到佢，喂，有軍火啊， 有踩線，即係你有實質嘅行為，你去踩線，你抄到仲要踩線都唔計喎，即係你喺街度行啫嘛，其實。但係你要畫咗張地圖出嚟，圈住話我準備幾時嘅，你先 verify 到佢有呢個企圖。 你抄到佢又有個鬥有軍火有槍械咁樣，你呢啲就可以入得佢啫。 同埋你而家即係你當佢，你當佢即係戴耀廷嗰部攬抄十部曲。而家唔係個個參選人都係話嗰攬抄十部曲一定要執行啊嘛。即係冇人話一定要執行，同埋嗰個人執唔執行都未係一個問號，未知之數。呢件事係咪真嘅？如果佢哋真係執行，我分分鐘即係咩啦？係咪？ 同埋以我哋一貫觀察咗呢個泛民咁多年，我哋都覺得佢哋褪態，或者 即屌你諗選咗入去之後，屌你點助威嘅成分居多㗎啦，吹水嘅成分居多，根本只不過係一個屌你諗一個書生論證，一個主張嚟啫嘛。即係你屌你咪講啫，但係你唔能夠。因为这样即是香港地是有言论自由的嘛，大佬，同埋他们讲的，我再讲他的主张，去否决财政预算案是一个立法会议员可以拥有的权利来的嘛，基本法写得清清楚楚，议员是有权去否决的嘛，然后特首有权去解散的嘛，即是这些已经是写到实正实一实，写在基本法上。所以你警方或者国安处你去拘捕他们，其实你们自己是违反了基本法的嘛，是你们自己否定了基本法里面的，是吗？而你否定基本法，其实你是颠覆国家政权的，是你国安处本身的，大佬。啱啱啊！即係件事係好奇怪，件事唔係奇怪咁咧，件事好荒謬啊！ 好荒謬！你即係就係話你財政預算案擺咗出嚟，你唔可以反對嘅，你唔可以質疑嘅，你一定要通過嘅，咁先至叫做唔犯法喎。你只要有個企圖去否決財政預算案， 講咋？唔係企圖啊，係講咋？係鳩噏，即係簡單講鳩噏。其實真係鳩噏，仲有第二樣嘢好重要嘅，就係呢五十幾個人係未參與選舉噶嘛，或甚乎佢哋過初選之後有啲冇參與選舉添啦。 DQ 咗咧 ？DQ 咗啦，甚至 黃之峰已經係啦 ，DQ 啊， 係嘛？即係佢哋唔係有立法會議員嘅身份噶嘛，佢哋冇呢個身份，佢哋只不過係攞，佢哋只不過係去參選，而基本法亦都賦予每一個香港人有參選權噶嘛。是嘛？即係呢樣嘢係點樣都講唔過去啊！雖然講真的，即係我就梗係唔有好多人都唔同意啦，係咪？嗰啲政治主張完全唔同添啦。但係問題所在，呢個所謂三十五家，只不過一個吹水講，係咪？即係亨利話齋，咁你沈旭輝唔屌你啦，咪即刻拉鳩佢？啱唔啱啊？沈旭輝屌寫好撚多文嘅喎，係咪？即係嗰陣時所有主張三十五家嘅人，你係咪都要治罪啊？好多人讲过的，三十五家之后点点点，三十五家之后点点点，好捻多人讲过的，当时系咪？即系呢个系正宗系方天下之大谋， 成件事真係荒鳩謬到唔再荒鳩謬，係拉一啲冇完全都連選都未能選，冇公職、冇任何嘅政治能量或者係實質嘅可以做到嘅。你話佢如果佢哋係立法會議員，即係現任即係做緊嘅立法會議員，計劃去真係去癱瘓議會，去準備投反對票，或者投咗反對票，你都仲有半點，冇半點添，仲有0.00001嘅原因，你去拉佢，係咪？因為佢你話佢嗱，因為點解咧？嗰、那個22條講咩嘅咧？國安法22條，我哋喺講國安法嘅時候咧，我哋已經分析咗呢件事噶啦，即係我估唔到佢嚟得咁快咁解嘅啫。不過都預咗佢遲早會嚟，但係我亦都唔會估到係拉一啲。就咁，只不過係講參選、參加初選嘅人，係咪？嗱，呢個第22條就講嘅，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行為之一，即屬犯罪。第一就係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嘅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第二，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第三，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四，攻擊、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理職場所及其設施，致使其無法正常履行職能，犯前款罪，對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處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對積極參加，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參加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我哋睇得好撚清楚呢條22條，你警察你係咪淨係睇下邊1、2、3、4嘅咧？而冇睇呢一條條文嘅第一條咧？任何人 其實只係睇住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呢幾個字嘅啫。 係啊，冇撚錯啊！你咪唔識字啊！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三樣嘢啊嘛。 啊， 第一樣嘢就一定要武力。 咁佢哋係和你飛噶嘛？ 係咩叫武力咧？就一定係槍炮先叫武力，刀槍劍擊。 我當你拳頭交啦，都唔得。 都冇啊，冇講拳頭啊，冇講過拳頭啊，大佬。唔係個個講用武啊，嗰度 係全部唔講用武添。 或者威脅使用武力都冇啊。 都冇啊 ，或者以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非法手段，佢喺嗰度投票係一個立法會議員應有嘅權利。就如果佢選到嘅話，係咪？佢係應有噶嘛？嗰個反對票同贊成票，係咪？咁即係話點啊？以後所有投反對票嘅立法會議員都係阻止呢個， 就係一個非法手段咯。係 啦，都 係用緊一個非法手段，係 咪？所以個條文係咁寫合理嘅，佢咁樣寫唔係合理咯，即係佢咁樣寫。是啱的，他这样写是啱，你一定要 verify 他是用非法手段，是不是？即是例如一些抢劫、杀人、放火、一些屌你老尾那些其他行为，你才可以抵触到这个国安法第22条的嘛。那我不明白你参加一个初选又怎样可以触犯这个22条啊？怎触犯呢？同埋你要去推翻呢個根本制度，冇人推翻啦，係咪？佢哋講35+唔係要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嘅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啊嘛，佢哋連打倒共產黨都唔會講噶嘛呢啲嘢，係咪？全香港冇人講啦而家，係嘛？即係我唔會講呢啲嘢嘅，因為我就唔會推翻共產黨嘅，即係我冇咁嘅能力啊，大佬，係咪？我冇咁嘅期盼添啊！係嘛？你冇共產黨，即係冇基本法、冇憲法、冇憲法、冇基本法，即係香港都唔知點係嘛？我梗係唔想啦，啱唔啱啊？即係第二樣嘢就係話做邊樣啊？推翻咩機構就唔係啦，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即係指立法會啦，係咪？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佢哋連立法會議員都唔係，咁點樣干擾、阻撓咧？我真係唔撚察明喎，同埋成條22條冇企圖兩個字啊，哥。 啊，係組織、策劃、 實施 或者參 與實施，係咪冇企圖啊？你一係寫翻好佢啦，企圖二都要拉啦。 你連企圖都沒有，所以有些建制派他都說怎樣告得入啊，即係點告得，即係告唔入喎，大佬，你點樣都説唔過去喎。即係話而家民建聯中委會開會推講推選邊個去選立法會，2021年立法會選舉，咁樣又犯法啦，係咪？只不過係個形式，大家商討揾邊個出嚟選，只不過係佢個 base 比較大，有60万人咁解啫嘛，係咪？冇錯噶，冇犯過任何，冇觸犯過香港任何嘅法律條文喎，唔該，呢個成個初選嘅行為，我想講，係咪？即係我唔參加初選，大家都記得點解啦，即係我唔再累贅講多次啦。但係佢哋搞呢個初選係絕對冇非法嘅喎，唔係即係香港嘅法律就係唔係你邊個邊個有名有姓，你講咗啲嘢出嚟，你哋係非法啦，咁就係非法噶嘛，唔係咁樣噶嘛，即係香港都唔係咁樣去執行法律添啦，執法者都唔應該係咁樣執法啦，係咪？即係當然有人當時係提過佢哋咁樣做咧，35+呢樣嘢咧就係會抵觸國安法嘅，係冇錯啊，真噶。如果35+係真係咁樣做嘅時候，係咪有機會而家你係抵觸過國安法嘅？只要你離開個位去做任何嘢，其實你都觸犯國安法嘅，係咪？我哋嗰陣時講呢條條例嘅時候已經講咗啦，係咪？即係你其實呢條22条做咩啊？就係、是、堵塞任何議會抗爭嘅道路啊嘛，去堵塞任何嘅你個議會想點樣就打交啊咩成啊， 或者你可能係潑嘢啊、 堵嘢啊 嗰啲，佢都係叫嚴重干擾㗎啦嘛， 都係嚴重干擾㗎啦。是不是是这样的，但是这一班所谓参加初选的人，他连立法会议员都未能选到的成班。他又怎样干犯这个法律，你没有，即是你没有这个这样的 legitimacy 去做这件事嘛。而他们搞初选的任何事他都没有在你的政府机关那里搞破坏，没有在你任何的事那里 去干扰你施政。 还有其实他初选是那时候是何时搞的，是不是 七月過了、哦、他提出的時候這個是 opportunity， 亦都是一個大家討論的位置的，他提出的時候是6月，是不是是未實施國安法的， 是不是真的選的時候是7月，是不是？ 如果根據國安法沒有追溯期，其實 是追溯不到的，即理論上，不過這樣而已。這件事即大家看到的就是所謂國安法，所謂執法的機關，所謂的現在的特區政府，現在的政治形勢底下，大家都明白啦，就是莫須有啦，即係好明顯。哎、我告唔告到你唔緊要，唔緊要嘅，照拉咯。我哋見到拉黎智英係咁，拉其他嘅人亦都係咁，係咪？譚德志係咁，即係大家知道已經好明白噶啦。而家個政治形勢，而家政治現實嘅形勢就係咁樣。佢要砌你嘅，佢點都砌到你嘅。係咪？佢點都可以拉到你嘅， 拉咗先算， 拉咗先算， 過唔過得入 或者過唔過得入都過得入㗎，都可以過得入㗎，即係而家係可以過得入㗎。 咁你睇到啲我哋啲裁判官而家幾咁？ 唔係我哋同案例睇啦，我哋唔好話個別裁判官啦，即係我哋就咁睇案例，我哋見到而家嘅案例係咪？案例就係過得入㗎，係咪？只要你唔使話好似我哋以前對法律嘅常識其實唔管用啦，已經係咪？所以喺呢個新常態底下。我其實有很多人跟我講，即係好關心我到底有冇事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即係我以前都係叫做主張呢個議會抗爭啊嘛，即係議會嘅抗爭一部分，即係參與議會，即係我都好老實講嘅，係咪？參與議會抗爭咧，就係呢個一部分啦，咁樣成啊嘛。咁當然我冇講35+啦，我一直都唔相信35+過半數係可以實行到噶啦呢樣嘢，係咪？35+嘅時候又點咧？係嘛？即係我就不嬲都唔相信呢件事嘅，咁所以亦都有好多人同我講話啱啱初選完就笑我笨柒啊！當點解你唔參加初選啊？你咁撚戇鳩嘅，你唔撚參加初選，參加初選咪好，你知名度即刻大啲啦咁樣。咁啊，今時今日咧，啲人又調轉翻同我講啦。哎呀，當好彩你唔參加初選咋？哎呀，執翻身彩啦，冇事啦。嗱，我唔敢開心嘅呢樣嘢，即係我唔敢到 哀驚物喜。 唔係哀嘅係啦，哀驚物喜，你真係講得好好啊，輝係哀驚物喜。咁啊，即係當然啦。我哋嘅競選團隊裏邊，即係我哋當發生事當日，我哋都即係覺得咁事實上 ，in fact 係真係執翻身彩噶嘛。 即係 in fact 係唔係叫彩啦，即係唔使去被捕，唔使去面對呢個國安法，暫時啦嚇，即係暫時冇事啦嚇。咁係真係有一個係值得慶幸，即係或者係叫做冇咁慘啦嚇，可以話咁講啦嚇嘅事嚟噶嘛。咁啊，所以咧我哋咧個團隊裏邊咧，我哋即係喺個 WhatsApp group 裏邊，我哋都講啊，阿亨利咧成話喂啊，真係要咩同你老婆咩開香檳慶祝啦咁樣。咁而其中咧，我有一個競選團隊裏邊咧有一個好 core 嘅人物咧，就因此而 quit 咗 group 嘅。即係當然即係唔係佢負責做宣傳嗰位手足啦，即係負責同我做廣告宣傳嗰位手足啦。咁佢脱離咗 group 嘅，咁我都覺得好可惜。咁我即刻同佢解釋翻，其實我唔係咁嘅意思，只不過係大家叫做圍爐取暖，喺一個政治咁低氣壓嘅情形底下，係一個政治極低氣壓嚟嘅，即係我覺得係係，所以我 哋從來冇行冇落井下石， 冇 一定唔會話屌你等陣死啊！搞呢啲冇，一定我可以絕對唔會啦呢個。 係，所以亦都即係佢哋呢班人被拉，我都希望佢哋可以平安，我都希望佢哋 因為真 係 每個人士孤島，因為佢行呢樣嘢，即係當日拘捕佢哋呢50多人之外，其實佢哋亦都係喺同一日去立場新聞、去蘋果、讀媒同埋一傳媒4傳媒機構攞埋法庭手令。去查佢哋資料各樣嘢嘅，咁其實真係每個人士孤島嘅，哪怕可能突然間嚟買 video 查，你唔知㗎嘛。係 啊，唔係即係嗱呢個我哋會繼續講啦，即係呢樣嘢，因為即係就算係去到黃碧雲咁撚閪啊，即係甚至胡志偉咁撚閪啊，即係我都唔會覺得係要幸災樂禍，需要落井下石，要面對檢控，要面對冗長嘅審訊。嘅人係佢哋，而佢哋都係因為香港呢笪地方而出呢啲事，或者只不過係揩揩地覺得共產黨唔會喐佢，咁所以佢哋搞呢個初選。咁其實佢哋無論佢哋嘅動機目的如何，或者佢哋政見如何，都係而家係淪為被呢個檢控嘅分子。咁所以我都唔會落井下石，所以我更加即係我都希望。各位網友，即係有好多人就即刻衝出嚟落井下石啦，即係爭到佢哋入骨嗰啲。嗱，我都做唔出嘅，好老實。 唔係，我哋分清楚嘛。我哋即係講真，我哋都鬧得泛民唔少噶啦。其實， 即係你估我唔憎黃碧雲咩？你估我唔憎胡志偉？ 我哋批評佢哋嘅係 佢哋咩？ 係一啲嘅國際行為啊， 按事實， 按住佢哋喺立法會嘅表現啊，各樣嘢，我哋批評呢啲啊嘛，同埋批評佢哋啲戇鳩行徑啊嘛。但係喺呢一件事上面。 我就真係唔會落井下石，所以我知道好多網友，即係或者我知道網上面好多人其實都係覺得抵撚死啦，即係你的觀念係抵撚死啦。嗱，你同政府妥協啦，你同老共妥協啦，就係咁噶啦，落得如此下場咧，抵死啦，醒悟咧，真係咪？我知啊，知道噶啦，得噶啦，知啦，即係我哋一早醒悟咗更加啦。咁啊，即係亦都佢哋嚟講，我覺得都其實係，我覺得係全香港人嘅共業嚟嘅，即係你問我就，即係唔係淨係話佢哋去承受呢啲嘢啦。但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大家嘅共業，真係一個共業嚟嘅。咁所以佢哋而家即係就住呢個初選搞個初選咁樣都要係叫做違法嘅時候咧，我嗱下一步咧。就一定係到我哋網台㗎啦。咁啊，好多人即係所以咧更加多的人就叫我喂阿東，你不如都係考慮下走啦。甚至我有啲同事啊，即係而家公司有啲同事，正同我講：，你攞本 passport 嚟，我即刻同你訂機票走啦。即係我唔使咁擔心，即係冇辦法嘅。即係呢樣嘢邊有得防？即係如果你大家都係咁樣嘅，我成日都喺呢個節目度講嘅。當然我頭先喺啤梨嘅節目度翻嚟啦。咁啊，啱啱做完即係個啤梨晚報咧，咁啊，啤梨晚報就梗係即係覺得我戇鳩啦，即係梗係你。知阿 Ben 呢個想法同我好唔同啦，咁啊即係佢覺得，咁我即係唔好望鳩啦，咁啊走一定要走，一定要走，揾錢走人，香港精神，揾錢走人，呢個一定噶啦，咁我都明，咁但係總有啲戇鳩仔，好似我呢啲，總有啲係默默地。係要繼續希望呢個土地會變好，繼續希望香港會變，即係唔會變翻以前。但係總要守住我哋一啲價值，守住我哋一啲精神。總要有人要好多人要留喺呢度，咁留喺呢度，咁樣點樣係一條出路呢？轉頭翻嚟同大家講。